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任秋声音抬高了，几乎是叫起来。陶阳子很担心声音传开去，这条巷子里经常会有家庭吵架，一吵起来全巷子都能听到女人的高嗓音。陶阳子没想到任秋的声音也是这样，他是第一次领教任秋的嗓门。是啊，他肯定知道了圣的人能得到副官做，他当然要副官，而随便把我丢开。你呢？你根本就是个傻瓜，大傻瓜！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副官等着你，就把棋输了来得到我。陶阳子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啊，不，不不，就是我知道有这回事，知道圣的人当副官，我也会输给他的。”陶阳子的话有点不完全，但意思很明白，为了任秋，他一定会这么做的。这是他第一次当任秋的面说好听的话，也许是唯一的一次。他说的理直气壮，因为他是真诚的。陶阳子从来就是真诚的，这一点任秋应该知道。任秋愣了一愣，突然哭了出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们凭什么拿我来和副官比？来和什么东西比？就算来比吧，也该是胜的人得到我，你却是输了的。女人谁不想要强？谁想要颤抖？你也不看看你，你从来就没有比天琴强，他没有读过多少书，没有学一肚子的东西，可他总是比你强，你就强一回让我看看呢？你就没想到你要是当了副官，我就会心甘情愿地跟你吗？你总算真真正正地强过他了。 陶阳子很想说，我怎么可能会这样想你？可任秋却明明白白地这么说着，他理直气壮地喊着，他就是爱官贤弱。在看的戏里，在读的书里，好女人都不会有这样的说法，陶阳子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想法。但任秋却自伤自爱地哭叫着，这就是女人。陶阳子觉得无奈，在社会上他确实不如天琴，百无一用的是书生，他的所学仿佛只有阻碍他在现实中胜过天琴，但他并无深深的遗憾，女人的感受却比他要深得多。女人毕竟不是东西，这是陶阳子的想法，但在社会上，女人就是东西，只要有钱有地位，女人也会像其他东西一样，三妻四妾的放在房里。 想要得到女人或更多东西，就必须往高处爬，并且要练就爬上去的本事。陶阳子认识到，进了上层就要混迹在里面，要争脸面，要争输赢，要不就会被排斥。这一点他不如天琴。天琴虽然生活在下层，但一下子就适应了上层，而他永远与上层保留着距离。陶阳子有点悲哀，对生活他本无太多渴求，卖报以戏院杂事他都干得有滋有味，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进了睿宗府后，他有点迷惑，并无特别兴奋的感受，他还是喜欢原来的生活，空下来悠闲地下下棋，不像现在这么紧张，而且这种紧张感往往来自于棋局之外。再说他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，再娶任秋成个家，他就心满意足，又何必一直在紧张当中以竞争来获得更多的东西。陶阳子拿来毛巾想给任秋擦脸，任秋的脸上已经是涕泪纵横，只是陶阳子发现自己的毛巾已经用得有点发硬，并且还有些黑污。任秋没管这些，一把夺过去擦了擦脸，随手扔在了一边。任秋不再说话，也许他说够了，没什么好说的了，他就是那么坐着。陶阳子不知怎么安慰他，他不擅长安慰人。这一刻陶阳子觉得自己实在是一点用也没有。女人是应该让男人去爱怜的，让男人去安慰的，让男人去为他争得虚荣，这几方面他都不行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对于社会来说，他确实不如天琴，哪方面都不如，他又能说什么？过了一会儿，陶阳子想起来，上一次我想买你喜欢吃的羊肉串到你那儿去的。任秋朝他看一眼，陶阳子不知自己是不是又说错了，他怎么会对任秋说到羊肉串来，像是把他当小孩子了。任秋站起来说要走了，他似乎没有哭闹过，也没有对他吵过，他的声调轻轻的，比平时还要轻软。陶阳子跟着他下楼去，他看到任秋迎着下面女老板时，脸上还显出了一点微笑。他回过头来对陶阳子说，你把我送到街口吧，这里的巷子多，我进来还找了一段时间呢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又收到围棋研究会发来的函，方天琴当了副官领导围棋研究会以来，常会有这样的通知，比如说棋界人士抗日的宣传活动，什么推行新生活的活动，还有募捐活动等等。有的活动陶阳子本来不想去参加的，但方天琴有一次在会上说，国家和人民都在抗日，棋界的文化人士却无动于衷，这些人 还有没有血性。陶阳子觉得方天琴当了官以后很会说话，说的话都有着一种力量，让人不得不从。自己与他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了。陶阳子也会反省一下，自己整天泡在棋里，对国家天下不是一个真正有用的人。打开信封，里面却是一张请柬，很漂亮华贵的一张请柬。请柬上面用烫金字写着方天琴与黄美姿小姐的大婚之喜，下面写着日期，写着办喜事的饭店，华都饭店。陶阳子手拿这张请柬走出南院，在围棋研究会的楼门口看到棋士海神算，他也拿着请柬。现在方天琴是他们的头，下属各位自然要送喜礼儿。两个人就此聊了几句，海神算说，你是他的家乡人，你们关系当然不一般，你说应该送些什么？送钱是不是太俗了？我们毕竟是文化人。这位海神算也是整天迷在棋里，他弄不清什么社会关系，只知道陶阳子与方天琴是同乡。平素陶阳子与他的交谈多一点，因为两个人都单纯，也没有什么对人的要求。这次海神算却说到了方天琴的这位未婚妻，乃是于参谋的表亲，他们的相识与介绍都是于参谋牵的线。陶阳子这才想到天琴赌棋另有伏招，这样他能更加保险与更加自在地用这个借口来摆脱人丘。于参谋的表亲据说是个大家闺秀，在婚前方天琴要小心，不能让他看到任丘和他在一起。陶阳子把请柬收在口袋里，到任丘那里去。进了门便见任丘正坐在桌前，桌上放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请柬。任丘朝着那张请柬发愣。陶阳子在任丘对面坐下来，任丘的眼光迷离，不像是愁，也不像是怒，也不像是怨，只是呆呆地看着请柬，像在研究上面烫金的图案。看到陶阳子，任丘很平静地点点头。陶阳子心里想，天琴怎么会这样？他为什么要发请柬给任丘呢？旋即想到，天琴这样做是想完全隔绝任丘吧，也是守信的表现。陶阳子不会想到方天琴当然有方天琴的想法，他当官又大婚，自然要炫耀一下。古人说衣锦不还乡等于衣锦夜行，方天琴很想去请一些乡亲来见证这个场面，只是怕乡下人不上台盘会乱说乱讲，说起他在乡下的那些事儿来坏了他的形象。陶阳子任丘是与他在同一个小镇出来的，自然不能少了他们两位。陶阳子看着任丘，任丘也朝着他看着，眼光对眼光看了好一会儿，任丘笑起来，陶阳子弄不清他怎么会笑了。我们也结婚吧。陶阳子似乎是早想好了脱口而出的，似乎任丘早就答应过他，也似乎陶阳子早就把任丘当作自己的未婚妻了。任丘眼波未动，没有任何意外， 似乎陶阳子早就向他求过婚了，只是现在提出婚期来。任秋说，结婚就结婚吧，不过结婚的事儿要依我。陶阳子点点头，他也奇怪任秋怎么一下子就应了他，似乎早就在心里应了他，决定了要嫁给他的。而原来他与天琴交往只是婚前的一种情感偏移，就像孩提时代的玩耍。第一是结婚的日期，也就在这一天。任秋指了指天琴的请柬。陶阳子没想到任秋定的日子会是这么近，他们还没有好好谈过恋爱呢。眼下反对包办婚姻，恋爱自由已成了时代新潮。不过恋爱是什么？像书上说的花前月下，还是约会了搂搂抱抱亲亲？陶阳子觉得没那么多必要。其实要说有心有恋，他们有着很长很长的时间了。陶阳子早就觉得任秋理应是他最理想的妻子。再说自己是27岁的人了，接近30而立的年龄了，不过时间上有点紧促。方天琴与那个黄美姿小姐肯定准备了一段时间，再说他们是有钱人家，一切都是现成的，而自己和任秋还需要布置一个家吧。任秋接着说，第二，这个家就安在我这里，你那个围棋研究会的南院我不想去，而你那个小巷的楼上也不可能做新房。陶阳子根本没有想就点了头，任秋的想法没错，毕竟是女人想的戏。其实陶阳子也不把围棋研究会的南院当家，那里是个冷清而官场式的地方，陶阳子住在那里连棋的思考也展不开来。至于小巷的楼上，他一个人住还可以，那里只是他孤寂飘零时的慰藉处所，哪能算个家？再说女人喜欢住习惯的地方，在这里成婚任秋没有生疏感，而他是男人，四海都可以为家嘛。任秋最后说，第三，这期间你要做好一件事儿，就是把我的阿爹找到，让他来给我们主婚。婚前你只要做一件事儿，其他布置新房的事儿都由我来，你也不会懂的。陶阳子觉得这是应该的，女人结婚总希望得到上辈的赞成与祝福，对陶阳子来说他也希望有一个长辈来给他们主婚。他想大舅不可能来，自从那次他丢下两个表兄走了，大舅肯定不会再认他这个外甥。父亲的老家那里他谁都不认识了，他一直把任师傅当作自己的亲人，任师傅也有意把任秋托付于他，所以主婚大事有任师傅在就太好了。只是任师傅行踪漂泊不定，现在会在哪里呢？接下来的日子，任秋忙开了新婚的筹备，有关新房的布置与请柬的发放，陶阳子根本插不上手，他只是把钱交给了任秋。陶阳子一向都是花钱随意，不浪费也不刻意节俭，多少还存了几十块光洋。任秋接过钱倒没觉得少，任秋熟悉陶阳子的性情，能有这些钱算可以了。 任秋也就不管他了，自顾自地忙着，也不问他找父亲的事儿怎么样，似乎交代了一个男人做这点事儿，他总该做下来的。陶阳子当然是用心的，他托了瑞宗府一个常在外面跑的管事，还托付了西寺的方丈。他知道任师傅与这位方丈熟，这位方丈也喜欢下棋，陶阳子有时去寺里烧一炷香，随后便与方丈下一盘棋。这位方丈口紧，只应了一声，说他也不知道任师傅会在哪座庙里挂单打尖，不过他可以托路过的行脚僧问问。陶阳子还托了胡桃打听，这纯粹是病毒乱投医的做法。想来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，又怎么能够找到一个他不熟的人呢？其他人就是应了都说没有把握，只有胡桃拍着胸脯说他一定会找到任师傅，有他在，没有什么事儿做不成的，一切包在他身上。不过陶阳子也清楚，胡桃的说话到底有多少是实在的呢？眼看着婚期一天天临近，陶阳子去发请柬，也给方天琴送了一张。方天琴看到请柬，笑着对陶阳子说：你看吧，我还是守信的，你输了一盘棋，赚到一个你早就想得到的女人，不过你怎么想着和我同一天结婚呢？哎，像是与我对局一盘的意味。哎，不如也来大酒楼里对对场吧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秋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陶阳子四处寻找任守一未果，任守一竟自己出现在了院子里，对此任秋十分高兴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黑白。黑白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其实这部小说不是围棋教材，不懂围棋的读者可以跳过小说中的棋术，只看情节。初学围棋者则可以将其作为棋谱细细研究，棋艺高深者则可以从棋道中参透人生之道，以此发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魅力。小说《黑白》，每天中午一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:30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 听见经典，听见美，听见美。